第六行，六如里面第一段，我乃既比木金邓法老者，先木与老同是菩提邓法老相。我们一段一段来研究这个最近呢，好像各地方呢，对于这个楞严经啊、圆觉经的兴趣很浓厚啊，许多地方都来找我啊。那么找我讲经，我说讲什么经呢？那他不是楞严就是圆觉啊。那么这个两部经呢，确实是好经，可是楞严要讲一遍呢，实在是不容易，因为经文长，需要的时间呢，当然也就相当的长。圆觉经虽然是短一点，如果要细讲呢，也要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以往在圆觉寺大专讲座里面，曾经用40个小时啊，把一部圆觉经讲出来。实际上呢，40小时是不够用，所以今年暑假梅山禅林寺啊，与我们商量妥了，在他那里办讲座啊。他们那边大概再过几天呢，要派人到这个地方来接洽啊，那么研究啊怎么个办法。那么经呢，我想还是用了这个圆觉经啊，但是我们不讲了啊，我们下一次这个熟悉讲座我们不讲啊，我们完全用研究讨论的方式啊，因为这个希望老同学参加啊，已经听过圆觉经，在圆觉经还有个功夫啊，我们做深入的研究讨论啊，那么这个比较更有意义。那么楞严实际讲跟圆觉是同一样的性质啊，所以人家称圆觉为小楞严啊。那么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当然比圆觉经讲的更详细啊。那么像这个四科七大说明了真妄不二啊，真妄一如。如果要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其如这个境界，那我们就免不了轮回。像圆觉经上所说啊，圆觉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轮回呀，不仅仅说我们六道轮回啊，我们现在一般讲轮回呢，大家就有个概念，三界六道的轮回。实际上啊，三界之外，纵然到等觉菩萨还有轮回啊，那个叫界外呀、变异生死的轮回。我们三界之内呀，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两种轮回，我们现在受的是两种轮回。超越三界之后啊，在一般讲呢，是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三界之内的生死轮回没有了。可是三界之外的变异生死轮回还是有的。 所以对于如来的圆觉性还是不能够证的。那么这个是研究教义是一定啊要明达教相啊，我们讲佛不通达教相的人啊，他是含糊笼统的哦，成了佛了。明达教相的一定要成了佛了，是什么佛啊？藏通别圆，是藏教佛，是通教佛，还是圆教的佛？该问清楚啊！为什么呢？唯独圆教的佛才真正脱离轮回啊！藏通别佛还要受变异轮回，这是我们要一定要清楚。那么楞严经上这一段这个经义呢，如果你要是通达了，要是其如了，就是正得了，那么你这个三界之外的变异轮回呀，也有能力呀把它了断啊。如果你要是不明了这个道理，那么换一句话说，三界之外的轮回呀，你根本是无从下手啊。当然这个已经说得很高了，因为我们现在三界之内的生死轮回还没有办法了了，还能谈到三界之外的吗？啊，这个是叫你三界之外啊，叫你三界之外。可是对我们现前修行有没有好处呢？给诸位说，好处太多了，好处太多了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念佛啊，把这些道理啊运用在念佛上，咱们念佛求的就是理一心不乱啊。能不能求得那个不要紧，那是另外一桩事情。古人所说嘛，虚发不上啊，仅得不中啊。那我求的是理一心，理一心求不到，得个事一心也不错嘛啊。所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希望同学们对于这个经义啊要细心地去体会啊，能够体会到了，真是能够明了一分呢得有一分受用啊，明了两分呢有两分受用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那么经文分为六段，实际上呢你只要懂得一段呢，其余那个五段呢就明了，可以以此类推啊，都明了了啊。那么我们的讲解呢，就第一段我们要多用一点时间细细的给诸位来说明。这一节经文里面，世尊是先引用我们日常这些四相来说明眼根是虚妄而不实在啊。那么教证阿难底下的话呢，就是很重要的话啊，特别叫他的名字提醒他的注意啊，这个阿难。那么提醒阿难的注意，实际上阿难是我们的代表啊。那换一句话呢，就是啊叫我们注意啊，就叫我们注意。那么举的是我们眼见色啊，举这个比喻，这是我们眼前的事情。这个目金瞪法啊，这个瞪呢我们常讲啊，直看啊，这个眼睛瞪得大大的啊，一直看着这个 一个物象，这就叫灯。这样看法看东西啊，诸位要晓得，我们眼睛常常会眨眼睛，这个眨眼睛呢，就是眼睛疲劳啊，眨一眨的时候，它也能够恢复。如果你老瞪着啊，不眨眼睛，这个眼睛很容易疲劳啊。那么这是举这个例子啊，你要不相信了，你就可以试验。你可以看一个色相啊，你瞪着眼睛看它，啊，看久了就疲劳了啊，就出怪相，啊，那个眼睛看到就看到很多虚妄的相，啊，所以这个眼睛的疲劳啊，是由于瞪目而视，啊，才有这么一个现象。那么佛是用这个浅显的例子来显法真如不熟自性。那么真如不熟自性啊，也有一种老相，它不正常的现象。经里面讲的妄为明觉啊，那么可见的明觉是我们真如本性的老相啊。这个明觉是什么呢？明觉就是无明啊。啊，到后面会讲到啊。日见立知是无明本，这无明是这么来的啊。那么也就是此地这个意思啊，是这个真如不熟自性，才有这个明觉。这个明觉就是日见立知啊，也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不觉啊。那么也就像啊，我们眼睛见色瞪法老相是一样的啊，相仿佛的见目与老同是菩提瞪法老相。这个几句话呢就相当微细了，不是比喻能够啊比得清楚啊。那么这个理念要说呢，都要说到最初六根的根源啊，六根的根源前面跟大家讲过了，是净色根啊，是净色根。这个净色根呢，我想绝不是我们视神经的这个系统，大概不是的啊，因为这个不太像啊。六根的根源呢，是因为阿赖耶的见分引起相分啊。这个地方要注意到，这个妄呢就从这个地方起来的，妄从这里起来的啊。只要你有能见，一定就有所见啊，虽然很微细，实在上呢也可以体会得到，也可以能够证实啊。我们眼睛见外面一切这个色相的时候，当你一念不生啊， 没有能见取见的时候，诸位要晓得，这是见性用事，与诸佛菩萨没两样。如果在色尘里面稍稍起念，这就有能见。这个能见呢，就是见分起作用。诸位晓得这个道理啊，不是见性的作用。为什么呢？见性啊，没有能所啊，他见不见的见，就跟镜子照东西，照的清清楚楚，里头没有能所啊，没有能所。这个相实在是很细啊，刚才我讲了，细可以能够体会的。啊，所以佛法这个取证是可以在我们自身来证的，特别是为识啊。你看唐大元讲为识啊，这个台湾李炳老编的这个为识心才结会啊，你们要细细读读你就晓得啊，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证实的啊，可以能够发心啊，什么是见心，什么是眼识啊，就什么是见分，什么是相分啊，什么是真如本性。如果诸位能够觉察到这一层，那么你这个修行呢，可以说渐渐呢就无碍，不会有障碍啊。无论你用的哪一门功夫，你都会有成就啊，都会有收获啊。用在念佛上，可以直取理一心不乱，啊，那么这就是这个一尘两义的经典啊，《圆觉经》也是说的一尘两义，对于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啊。所以诸位特别要留意。业由能所，这个能所是很微细，粗的能所观念我们很容易觉察，细的能所不容易觉察啊。但是我们能够觉察粗的就算不错啊，总是从粗渐渐觉察到细啊。我们要远离，也是先离粗，渐渐的再离细，再离这个微细的能所啊，一定要晓得，见性里面决定没有能所啊，六根的根性里面没有能所。那么这个就把我们这个眼呢，比作性啊，比作这个真如本性啊，就是菩提觉性啊，比作这个，把这个老与老相啊，就比作与见相两分。那换句话就是落在第二义里头了啊，这是我们讲的六根的这个根源啊，说明啊这个见分呢取相分啊，取相分说到最微细的是阿赖耶啊。那么经里面讲啊，习习终归呀、啊，和和皆成净色根。这个净色根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根尘识，它这个三者是互应也，互应啊。那么从这个阿赖耶的细相里面说，这个是先有第一个相识，是无明业相啊。无明业相啊，是一念不觉，也说之为一念妄动啊。那么这些问题将来在起心论里面我们还要细细的讨论啊。必须要真正体会到才有气，才有这个作用啊，就是自己才有生命啊。如果单单只是晓得这些名相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想这个名相，没有 啊，那就是清凉大师讲的正当邪见，正当无明啊，那个我们学佛那就学错了，路子是错了。因为不觉吧，这才妄为明觉。这个妄为明觉就是相分，那就是见分，那就是阿赖耶的见分。阿赖耶一有见分呢，立刻就起到一个相分。这相分从哪来的？相分从见分里变现出来的。啊，好了，这是最初的，这个见相一集合，啊，一集合是。习习的其实吸收啊，互相的吸收，见分吸收相分，相分吸收见分啊，那么这样变成什么呢？变成叫净色根啊。这个净色根呢，拿我们俗话来说啊，我们佛法里面讲啊，是中阴身啊，中阴。我们世间人讲的是灵魂啊，它有色啊，它有六根啊。如果说这个要是没有这个六根的话啊，中阴要没有六根的话，我们这些人要是过去了给它超度，那都是假的，都是空的。为什么没有六根，它有什么用处呢？啊，它没有见闻就知了嘛，那你给他操作有什么用处呢？啊，中阴确实是有啊，就是这个神识确实是有。投胎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投胎啊，他就投胎。所以我说啊，这个净色根呢不是神经系统。为什么呢？那个人就投胎不会那个神经啊离开身体到别的地方投胎了，没有这个现象啊。所以这个讲这个神经系统是净色根，我没有办法相信啊，没有办法相信 啊。那么以后啊，这个六道这个轮回啊，就是他了。所以这个东西神识它不改变的啊，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形状啊会改变，这一生这个人生是这个样子，那来一生多个狗身是狗的样子，人跟狗不一样，那个神识是一个，不是两个啊。所以这个神识是属于净色根啊，净色换句话是不是我们肉眼能够见得到的啊，但是要有相当禅定的功夫啊，能见得到啊。这个相当禅定的功夫也不是要很深的禅定功夫啊。你比如在我们佛门里面，有定功的人能够见到，是讲见到鬼啊，见到这个灵魂的有，道教也有啊，道教也有。甚至于现在这个西方人呢，这个跟鬼打交道的见到这个神识的也很多啊。但是诸位要晓得，这个中阴不是鬼，这是我们要搞清楚啊。灵魂不是鬼，如果在做鬼的时候，那是六道之一，他就投胎到鬼道里面投胎去做鬼去了啊。鬼呀，他的生态呀，多半是化身，多半是化身啊。但是呢也有胎生的，那个佛经里面有讲啊，也有胎生啊。所以那是投到鬼道的时候才变成鬼，如果没有到鬼道，我们一般呢，你看地藏经里面讲啊，大多数情形是这样的，那有少数是例外啊。多半呢，人死了之后啊，这个中阴停留的期间呢，一般讲呢是49天啊。我们这个坐骑呀，也就根据这一桩40来做的啊。49天以后啊，多半就投胎了 这头太强。所以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在他松间啊陪服，他还有说的。那么这是我们说明这个净色根。天眼呢就能够见到净色根啊，这个修禅定的定中有这个慧眼，也能够见到这个净色根啊。那么再说我们做梦啊，梦中那个意识那个境界的时候也是属于净色。如果你说梦中是没有色，那么有禅定的人啊就不会见到你在做梦啊。啊，你在那里睡觉，你这个神识做梦啊，梦到到啊美国去玩去了，到英国去玩去了，哎、啊、那个有禅定的人功夫看到你那个神识，哎，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那些相都变现出来，那、啊、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可见的这个东西不是神经系统啊。如果说我们做梦梦到到美国去了，我们这个六根的神经的时候难道出去了吗？啊，跑真的跑到国外去了吗？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现在有一些人拿着这个神经系统来附会净色根，讲不通。啊，讲不通。那么这个净色根呢，是属于色法。啊，在这个《白法》里面讲呢，是属于色法。啊，这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这个就麻烦来了啊。三界之内三界之外都脱不了这一个束缚啊，脱不了这个束缚啊，这个就是迷呀。净色是为浮尘根所依的，它要起作用，就是它得了个人身了啊，到人道里投胎得了个人身了啊。净色的眼根一定要得浮尘根才起作用啊，净色的耳根一定要得浮尘耳根呢，他才起听闻这个人那、啊、可是浮尘根呢不能发誓啊，不能发誓啊，没有知觉的。有知觉的能够发誓的是净色根。啊，古人也举例子说啊，譬如一个人啊，他刚刚过去了啊，过去的时候他这个六根没坏呀、啊、浮尘根还没坏呀、啊、如果浮尘根能够发实，那这个人就不叫死人了啊。他六根有感觉吗？他有起作用吗？那还能叫死人吗？啊，我们讲人怎么死了？神识离开了身体，离开这个身体，仅剩这个躯壳，这个肉身的躯壳，浮尘根的躯壳，它不起作用。啊，这是叫人死啊。由此可知啊，这个净色根这个难懂啊。无怪乎玄奘大师在八十规矩颂里面说，欲者难分色与根啊。啊，那个欲者呢，是阿罗汉。阿罗汉有天眼， 有慧眼啊，他能够见到性色根。虽然见到性色根，就是根跟实还是分不清楚。由此可知这个东西难。啊，你比如我们讲这个净色的眼根与眼识啊，因为净色根它发眼识啊，到底它是根，它到底它是识呢？念阿罗汉的智慧也都不行，都还搞不清楚啊，必须要大菩萨他才能分得清清楚楚，哪是根，哪是尘，哪是实啊。那么这个净色根呢，这是讲是最初的，它是怎么个成就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晓得它这个成就，哦，它是因缘合合的，是因缘生法。既是因缘生法呢，当然它就没有自信啊，当体皆空啊。仔细的去观察，虽然讲啊，为浮尘根所依，实际上本来无如啊。我们今天此地这个课题叫六如。本来无如，现在有了六如之名了。如又能如又所啊，能如的啊，在此地讲的是六根呢，这个地方讲的眼根呢，根为能如，成为所如。啊，六尘为所人。可是诸位必得要了解，佛菩萨说一切法，皆是善巧方便啊。我们可不能啊当了真了，这当真说心里有执着，哦，真的，哦，眼根真难如。啊，色尘真的入进去了，你这么一执着了，这个叫邪知邪见啊。那么我再举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照相机这个摄取镜头啊，那个照相机镜头啊就是根呐、啊，能如啊，外面景象呢是所如入进去了。啊，你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个照相机镜头它真有能如有所如吗？如果真有所如给你照相，你应该一下跑到那个照相机里面去，那才叫真如了，它才能如，才有所如啊。你人站在外面如如不动，根本就没入进去，所以实际上啊并没有能如所如啊，能如所如是假的呀。啊，我们眼睛说入外面这个色尘真的跑到我们眼睛去了，哪有这回事情呢？啊，谁没有这个事情呢？自己里面说造成一个虚妄的景象，造成一个幻象，而这个幻象与外面像的时候还一模一样，比照相机还要灵巧。为什么呢？照相机照的时候，他把外面镜像里面是摄进去了，他是小了。做成一个小画面，我们这也是个小画面，但这个小画面在自己感官里面呢，跟外面那个大画面一样，一模一样的，这是真是妙不可言啊！所以我们这个眼根的构造啊，就像一具啊这个照相机一样啊，是非常巧妙的照相机。我们今天科学家的时候还办不到，还造不出来，啊，造不出这样的照相机出来。 啊，你看我们现在照相机很有进步了啊，有几十种不同的这个镜头，可是我们这一个瞳孔呢，它就在这个境界里它就起变化啊，什么样的这个镜头的时候，这一个瞳孔一过就行，就能够使用啊。而我们照相机一个镜头啊，一种镜头它是个呆板，是死东西，它不能变化啊。我们这个眼球是随着境界变化，所以说巧妙之极呀 啊。那么这个妙极呢，这个是净色根的妙极啊。所以虽然给你讲六如，你可不要当真，有真的有出入啊。如果真有出入，这个问题难了，解决不了了啊。晓得这个出入是假的，能如与所如都不是真的啊。这是什么相呢？眼根呢、老相啊。啊，这个地方叫揭幕啊。揭幕就是眼根为相了，老呢就是见了啊，这是揭幕与老。那么这个两分刚才讲了，本来没有的，没有的，真如本性里头哪有三十相呢、啊、三十相啊，同是菩提正法的老相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妄啊是依真而有的啊。我们真如本性啊，此地是个比喻，不是真的啊。真如本性哪里还会有顿悟发牢呢？真如本性不会的啊，这是取一个比喻，实在是不得已啊。啊，比喻没有办法比得那么恰好，只能比个方法啊。啊，告他个目的，告诉我们事实真相，类似这个情形啊，类似，并不是就是这个情形，只是给你讲类似。啊，那么你晓得类似觉悟了，哦，这是假的，不是真的，那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啊。这个词叫做肯悟啊。那么意思呢是显示啊，就是八十的体就是真如本性我们这个体迷了，就叫做菩提正法老相，是取这个意思啊。但是见相两分同时依阿赖耶识，二是阿赖耶识的形象而已啊，就是阿赖耶识它的行动，它的现象而已啊。虽然是妄，妄不离真啊。以我们今天这个眼根见色来说啊，我们眼识虚妄，无聚其一识更是虚妄。有没有离开见性呢？没有，没有离开见性啊。而见性呢，前面呢第二卷说十番显见跟诸位讲的很清楚，见性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不垢不净的妄识，是有生有灭啊。我们这个眼识是生灭的，这个色相是生灭的 那么这个诸位都不法晓得，这些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了。我们讲阿赖耶也是有为法，阿赖耶的体是无为法啊，阿赖耶的体是无为法，一切万法之体通是阿赖耶。那么换句话说，一切法的离体呀、啊，都是无为法，都是真无本性。这个是要想的啊，在这个唯识里给你讲这个心用四分啊，给你讲这个自证分、正自证分。这个自证分呢，就是讲的离体啊，是一不是二。所以这个见相两分不离自体啊，这一句话诸位要体会到了。我们拿今现代的术语来说啊，见分就是今天人所讲的精神作用啊，相分呢，这就是物质啊。精神跟物质是同一个体，同一个根源，体不灭，用当然也不灭。今天科学家所说，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佛经在三千年前就发明这个道理。啊，他虽然是妄，就妄不离真呐。云无二体呀，所以叫同事啊。那么佛在此地，就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上，以精尘六根自体来做一个比喻说啊，本来没有六根，因为最初现象合合而成精的根啊。这是我们要是追究啊，以及禅宗里面所谈的啊，父母未生前本来灭无啊。如果能够参到这个境界，那与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灭无啊，只隔一层了。到这个境界只隔一层，这一层突破了就现性。啊，那么我今天给诸位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境界是很高很高的境界啊。那么在原教里面讲呢，至少是原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啊。要是在别教里面讲呢，这初地菩萨的境界啊，是相当高的境界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诸位如果是心很细的话啊，对于这个佛经要是稍稍有一些修养啊，很细心的话，能够领会到这个意思啊，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啊。你晓得自己是怎么来的呀，同时你也得晓得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前些天呢，有一个什么出版社放了一套这个宇宙的奥秘那一套幻灯片放在我们这里啊，我们也看了几张啊，它这个价钱太贵啊。那么那是科学家在那里打妄想，就是猜想这个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啊，怎么来的啊，凭着这个肉眼呢科学仪器的来观察啊，给诸位说都叫妄想啊，不是真实的啊。